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人生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七言律诗《南湖早春》。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赤堤白雁飞仍重，蛇色黄鹂雨未成。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诗的大意是，乌云散去，风雨初停，天气刚刚放晴，阳光照射在湖面上形成倒影，有一种温暖明快之感。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湖面上的浮萍一望无际，犹如整齐的草坪。白雁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不得不低空飞行。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声色，不听使唤。不是说江南的春天不好，而是身心一年年衰老，我的兴致也减少了。创作这首诗时，白居易刚刚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因而诗中在写出美好春景的同时，他也表达了贬官远方的抑郁心情。诗的前六句描写了南湖早春时节明媚动人的秀丽风光，后两句则表现了诗人消沉的情绪，可谓是以美景反衬忧郁而越发忧郁。南湖，古代也称彭蠡湖，也就是今天江西的鄱阳湖。确切地说，彭蠡湖其实是鄱阳湖的前身。公元421年，也就是中国的南朝时期，一场大地陷使彭蠡湖东岸的松门山断裂沉陷，致使彭蠡湖水越过了松门山，一步一步地南侵，最后来到了鄱阳城脚下，将鄱阳山浸泡在水中后，整个鄱阳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至此才开始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今天如果您想观赏鄱阳湖的美景，可以前往江西省上饶市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这座公园拥有很多美丽的头衔，它是全球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也是亚洲最大的湿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母亲。可以说，它浓缩了鄱阳湖所有的精华。本诗中提到了鄱阳湖上的白雁，也就是白鸥。事实上，鄱阳湖不仅只有这一种鸟，这片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和天鹅越冬地。其中，白鹤占全球总数的98%以上，是举世瞩目的白鹤王国。每年更是有几十万只天鹅在这里过冬，场面非常壮观。当秋风送爽，金桂喷芳之时，如果您来到鄱阳湖，不仅能看到白茫茫的芦苇，红鲜鲜的蓼花，绿嫩嫩的苦草，更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地流连忘返。多情的小天鹅，飘逸的白鹤，清高的白鹳，警觉的大雁，灵巧的白鸥，勤快的反嘴鹬等各种鸟类，会在湖天一色的鄱阳湖的冬秋季，共同演绎着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交响曲，使每一个欣赏者都为之激动和赞叹。到了第二年的早春，随着天气晴好，气温不断回升，须伏鸥、各种鹭鸟则将会逐渐取代越冬候鸟，成为鄱阳湖天空中又一道养眼的风景线。相信白居易在写这首《南湖早春》时，也是看到过如此美景的。但也恰恰是这样的美景，却更是反衬出诗人忧郁的心情，让后世的人们读来也会感慨不已。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赤堤白雁飞仍重，蛇色黄鹂雨未成。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嘛都在跑，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做不到。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嘛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吧人都不敢跑， 啪啪， 无奈何。

虽然他手和脚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者、组织者了，他就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脑退化以后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具体有哪些呢？第一，脑退化以后，这类的人逐渐他生活趋于不能自理，在早期呢，可能表现得很一般，很平淡，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大家容易被他忽视了，没有引起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可能就表现为有点丢三落四，有些人到了50多60岁，好像哟，他明明就说我出门一定要把钥匙带好，钥匙带好，老还得提醒自己，但是恰巧一出去以后，他就发现什么呢？钥匙锁家了，没办法，打电话找老伴儿啦，找孩子们啦，哦，这就是最早的一个症状，就是记忆的一个下降，记不住事儿了，明明想记的事儿就不能够很好的记。随着这个问题越来越发展以后，就发现很多认知的功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朋友说，什么叫认知功能呢？比如举个例，你有时候拿出一些对于现代老年人做测定做检查的一些图案给他看，明明这中间可能都隐藏着一个一字，你如果在一分钟内你可以把这个一字能够很好的找出来，说明你的脑的功能啊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你的眼睛看见了这个字儿，汇报到了大脑，大脑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做出了判断，你就说哎，这是个一。但是当你出现了脑退化的时候，它这种功能就不行了，明明看见了一，它好像就视若未见，熟视无睹，没看见，所以它也不给脑里发信号，脑里呢也最后就说没看见。哦，实际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呢？他眼睛可能视觉是很好的，他看到这个字儿，但是到了脑里边，脑里边经过综合分析，他可能把一字当成二字了，最后就错判了，最后说没有一。这类问题就比较严重一点了，就牵涉到中枢神经的一些活动和功能。到了更严重的一些，就表现我们生活中间最常见的一些定向离、思维离、记忆离都不行了。我就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就经常我们看到一些报纸上也好，或者有时候一些电线杆上贴出的一些小的广告也好，就寻找丢失的老人，80多了90了，出去以后不知道回家了，这类的朋友10有8九就是脑退化症。为啥呢？他光是知道走出去，他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严重的甚至于回了家以后都不知道自己住的哪个房间，甚至于进了他自己的房间他都闹不清楚哪个床是他的。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甚至连几十年在一起生活的老伴儿、一些亲人都不认识了，明明是他老伴儿，他问他你是谁呀，哟，你说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我们经常看那电视上不是演一个吗，一个小孩回家，中年人吧喊他爸给他开门，他爸就说他不开门，他把他儿子都不认识了。这就是什么呢？严重的记忆缺失。但是这些问题说到了多数是比较重的或者是晚期的症状。最早期的症状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强调一点。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便于你对你是否出现了脑的退化做一个鉴别，做一个诊断。就是近距离的缺失，听清楚，近就是远近的近，记忆离的下降缺失。有些人说怎么叫近记忆缺失呢？比如举个例，你跟你的老人对话呀，这时候就发现，或者有些老年人之间对话说，哟，今天早上我们吃的啥呀？其实这是什么呢？可能是中午，也可能是晚餐，他都记不住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近记忆的缺失。但是有些人他说他记性好着呢，为什么呢？他说比如他小的时候，他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挨着坐了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记得可清楚可清楚了。那是多少年前呢？50年前60年前的事儿，他记得清楚，那叫什么呢？远记忆。所以说脑退化症、老年痴呆最早的一个症状就是近记忆的缺失。一旦出现了，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记不住、记不牢，而且很容易转身就忘掉的现象，往往是说明脑退化的一个表现。这时候要引起高度的警惕。警惕怎么办呢？进行相关的检查， 到哪儿去检查？到神经内科，这是最合适的，因为这属于我们中枢神经在记忆啊，在存储，在对记忆存储的提取和综合判断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脑一退化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出现了严重的脑退化的人往往需要别人的照顾，也就是说他自己可能失掉了记忆，失掉了判断，失掉了正常的生活自理能力，一切都要依赖于他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危险。为什么会出现脑退化呢？现代医学对他进行了一个病因学的一个检查，就是说脑退化的人啊，多数是表现在脑实质的萎缩。脑实质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小脑啊、中脑、健脑、丘脑啊，总而言之就是主宰我们人的高级思维活动，这就包括记忆，包括综合，包括判断，包括发出指令，这一系列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啊出现了退化。而且呢，有些还在脑的这个病理解剖上，就是人他得了这个病以后，或者他去世了，对他进行一些解剖研究的时候，发现他上面出现大量的表现样，我们的脸上、手上一些老年人出现的黑颜色的、紫褐色的斑一样的东西，大量的老年斑的出现。那后来就发现了，在这种脑实质的萎缩和出现各种这种斑点出现的老人中间，他们神经中间一种起到传导作用啊，起到上下连接作用的一些神经物质产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这类物质有什么呢？比如在我们现代西医中间经常提到的什么乙酰胆碱啊、多巴胺啊，哎，这类东西，还包括像腱鞘胺等等等等，就是说大脑的一些重要的物质。这些物质的缺失最后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整个思维神经反应活动越来越下降，记忆力越来越差，而且反应也越来越差，最后就丧失了一个指挥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能力，就出现了全面的脑退化症。所以现代医学采取了一些办法，给他们适当做一些补充，改善他脑组织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的人他是因为患了一些疾病，引起了脑组织中间供应血管的堵塞，把这些问题帮他解决，就是说解决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因为高血压也会伤害脑细胞，还有一些高血粘呢，这些可以影响脑的神经组织的营养，它的循环供应。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现代医学可以用的一些手段。但是作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人才知道，人老了有时候会变得记忆力、判断力出现很多的问题，出现老年的退化，出现脑的痴呆的变？其实古人早就看到了，古人在我们的中医中间呢，把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怎么探讨的呢？根据呀，我们《黄帝内经》这本古老医书的记载，他就认为啊，这一类的问题，记忆能力的下降啊，人出现头脑意识的不清，多数属于什么呢？属于髓海失养，就是说属于大脑组织，我们现在叫，过去叫什么呢？叫髓海。这个髓呀，是我们平时骨髓、脊髓、脑髓这个重要的髓，不是饮水的髓。这个髓是什么东西呢？髓是一些我们人体生命中间至关重要的一些组织结构。那这个脑髓为什么会缺乏呢？是因为脑髓的上边的供应它产生脑髓的这些物质缺乏了。这些物质有些什么呢？哎，《黄帝内经》提到了，肾精可以化生为脑髓，化是变化，生是生成。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到了中老年以后，肾呢，这个先天之本，这个后天之根，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营养物质的缺乏。这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肾精的匮乏呀，使脑海中间的脑髓生成不足，最后出现脑实质的萎缩，脑细胞的坏死。所以要预防你的 这个脑出现退化，要很好的补脑健脑，就首先要在补肾上下功夫。你只有补好了肾以后，才能干嘛？才能够很好的生水而养脑。这是我们传统医学对于我们人的脑健康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大家就明白了。你看为什么同样的老人中间，有些人老年出现了退化，有些人老年还保持了很睿智的这种老力、思维力、记忆力，甚至于有些人到了70岁80岁还写出了了不起的著作，真的成了大器晚成。这就是因为他的肾提供的肾精充足，然后他的水海得养。因此我们要补肾，补肾就是它的关键。补肾用什么呢？根据人的特征，我们是一个温血哺乳动物，所以用它同类的东西来补它最好。比如来自北极的海狗，它就是一个温血哺乳动物。我们现在研究了，在海狗边中间呢，有100倍那么非常强大的肾活因子，可以全面的补益我们肾中间的精微物质，有丰富的17种氨基酸，有丰富的各种矿物质，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神经介质啊，比如什么胆碱啊，什么脑磷脂啊，卵磷脂啊。因此肾精饱满，那么水海得养，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的出现。即使你已经出现了，也可以很好的帮你改善，帮你有效的进行调理和呵护。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边特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38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呼吸困难，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临床比较严重的症状。还有有的人呢，他这个呼吸困难他平常就有，经常就有，虽然不到危机的抢救状态，但是因为有这个呼吸困难呢，身体缺氧啊，二氧化碳又不能排出来，它会对我们的呼吸道的呼吸频率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前头给大家讲了，这个呼吸衰竭呢，它主要是肺源性的疾病引起的特别多，它主要是引起了通气量功能和换气量的功能以及气体的弥散功能有了异常了，所以使血氧分压下降，二氧化碳的这个分压增高，然后就引起了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个呼吸系统肺源性呼吸困难呢，它一般有三种。一种呢，它就是吸气性的呼吸困难，它的特点就是吸气的时候明显的困难，而且明显的这个肋间期也这个变深，胸骨上窝呢也变深，然后锁骨上窝也变深。我们这个在临床上吸气是这种明显的三腰阳性症状，就代表了他有这个呼吸困难，是由于喉头啊、气管啊，然后大气管炎症或者水肿，或者是有肿瘤异物压迫阻塞等等引起的管腔狭窄所用的，这是吸气性的呼吸困难。你看那个哮喘的病人啊，他因为吸气的时候，因为肺泡都鼓鼓的，而且进不去，因为气道高反应，他这个痉挛收缩进不去，那他就使劲吸气，就出现这三腰症状，锁骨上啊也往下陷，然后这个胸骨上 在我们脖子根这儿有个腰线，这儿也往下陷，然后肋骨你看它也是往下陷的，叫三腰症状，这是一个特点，吸气性的呼吸困难。还有一个就是呼气性的呼吸困难，表现为呢呼气是明显的费力，呼气的时间延长，而且多伴有哮鸣音，这是由于啊肺部的弹力减弱了，然后呢小气管痉挛狭窄所引起这个出气，它出气口非常困难，所以就有这个哮鸣音出现，就像我们吹那个口哨，也还是由于肺气中肺部哮喘或喘息性支气管炎所引起的。这样呢你这个其实你就待在这个哮喘病人的旁边，就能够听看到他这个呼吸啊吸气都非常困难，而代表性的是三腰症状以及这个呼吸性的哮鸣音的出现。所以呢你就看这个病人非常难受啊，而且他在这个呼吸的时候要采取强迫底位，要坐起来把枕头啊挪得高高的趴到上头，或者是呢坐在床边把水腿垂下去。第三个呢就是呼吸性的呼吸困难，表现的特点就是吸气呼气都非常的费力，而且呢呼吸增快，这个呢大多数都见于比较重的肺炎呢，或者胸腔积液啊，或者肺不张，或自发性的气胸，这种呢就有比较明显的伴随症状，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看到。这个呼吸困难时候的表现呢主要是在频率上，在深度上，还有刚才我讲的有单噪呼吸、被迫的体位、呼吸节律的改变，或者是叹气样的呼吸，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得到的。特别重的病人啊，你看他呼吸的时候鼻翼扇动，鼻翼就是我们鼻孔外边这两个凸出来的这两个他就扇动，就张鼻孔的。还有就是发现他有紫绀，还再有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端坐呼吸。那这个平常我们呼吸的时候是毫不费力的，没有什么这个自我感觉，只是在大一运动量以后就感到呼吸的次数增多，深度增加，就是喘气，咱出粗气儿。呼吸困难的病人呢是在平静的时候自己就感到空气不足，或者呼吸急促，出现这个呼吸费力这样的表现。虽然呼吸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也必须我们得仔细的这个观察才知道病人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这个呼吸频率的改变，我们每分钟啊我讲了啊成人大概16次到20次，如果你这个呼吸的频率超过了24次了每分钟，多见于呼吸道啊肺部的疾病，也见于心脏病啊贫血和发烧的时候，而每分钟低于10次的呼吸就叫做呼吸频率减慢，多见于比如脑出血的病人、脑血栓的病人，还有肝性脑病，还有安眠药中毒这些病人他都是呼吸比较慢的，频率减慢，这是一个频率上的改变，说明你有这个呼吸道的一些呼吸困难的症状了。还有一个就是呼吸加深，呼吸深度特别加深，鉴于代谢性的酸中毒，你比如糖尿病病人的酮症酸中毒、尿毒症的这个毒性中毒，他这个呼吸啊是又深又慢，呼吸浅的鉴于肺水肿啊，或者镇定药中毒，或者重症肌无力，过快的、过慢的、过深的、过浅的，这都是疾病，就是都是临床上的疾病。因为我们平常人的呼吸，你可以体会一下自己是非常这个自如的，呼气吸气非常自如，非常平静的，而且非常安静的。但是只要有呼吸道的呼吸困难这个症状，不管你是急症还是你平常就表现出来的，那他都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就是你在他旁边你就看见他非常难受，他自己也可以说我这个上不来气儿，也进不去气儿，憋得慌，这些症状。再一个表现呼吸困难就是我上一次给大家讲的，就是出现三腰症状，这个呼吸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锁骨上窝啊，还有就是胸骨上，还有就是肋间隙它明显的凹陷，常常它都伴有干咳或高声调的喉鸣音，鉴于各种的喉头的疾病，因为喉头一水肿啊，就整个就等于把你这呼吸道封住了，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重，也鉴于这个气道狭窄，或者是梗阻，或者气管异物， 或者是急性的喉炎，或者是有肿瘤压迫，不管是纵隔肿瘤还是你这个肺部的肿瘤出现，就出现这种症状。那么再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断坐呼吸，就是有的是心脏病的病人，大部分是这样，哮喘病的病人。心脏病的病人啊，因为这个回心血量增加，我们躺下的时候回心血量就增加，那么他因为心力衰竭，血打不出去，肺淤血，然后那个左心室的右心室的血也打不出去，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这个如果要是平躺流到心脏的回血量增多就出不去的话，那他就更加的呼吸困难。所以这个心脏病的病人啊，一般有心衰的病人呢、啊、他不能平躺，他后头要把背后窦所有的被窝落起来，要这个坐着来呼吸要好一些，甚至睡觉的时候也要三四个枕头来垫起来才行。这是我们说这个他在这个体位上，我们这叫体位上的改变。还有就是呼吸节律的改变，因为他太专业了，我们就简单的提一提。你比如他潮式呼吸，这个呼吸呢由这个特别浅，然后慢慢增加，慢慢增加，慢慢快，然后再慢慢的慢慢叫潮式呼吸，像这个潮水一样。这个鉴于脑部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中枢性的疾病，比如颅内高压呀，或者是脑膜炎呐，或者是脑炎这些，还有酮症酸中毒的时候，或者是安眠药、巴比妥类的药中毒的时候，有时候老人在睡眠的时候可以出现这种潮式呼吸，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脑动脉硬化了，中枢神经供血不足，表现出来这个呼吸由浅，然后慢慢快到一定程度又慢慢的变浅，然后再停一段，我像潮水一样。还有间停性的呼吸，就是有几次规律性的呼吸以后忽然停，隔一段呢又开始出现周而复始，我们叫间停呼吸。时间的间停的呼吸，比这个潮式呼吸的疾病啊就更加严重了。如果出现这种呼吸间停呼吸，那这个预后就不良了。这个常在呼吸完全停止之前就发生这样的呼吸。再就是叹气氧呼吸，病人啊老觉着胸闷，所以过一点时间就大出一口气，然后把气带着叹气的声音啊出来。这一般是这个神经紧张或者抑郁的病人有这种呼吸，还有一些神经衰弱的病人。抑制性呼吸啊主要是发生在胸部有疼痛，就是他吸到一定程度疼，他马上就中断了，这个病人表情啊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呼吸呢，这样的病人也比正常人的要浅要快。那再多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这样的人一般在这个打呼噜，而且呢，他这个气流停止至少在十秒以上，他这有严格的规定才能出现这样的呼吸，才能诊断睡眠性的呼吸暂停综合症。那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这个灵芝里啊它含有的有效成分太多了，非常非常复杂，而且非常多，我们经常讲十大类150多种，那么我们常提到的就是六七种甚至于是常用的。你比如灵芝里的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药理活性非常全面非常强，而且你这个用一段这个灵芝以后啊，有病的没病的你都会体会到，没病的人你会体会到他的身体得到明显的改善，有病的人呢就会发现他有的症状就比较好的平稳了，或者减轻或者消除。因为这个灵芝多糖的作用非常全面，你比如它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增多，队伍强大，像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而且使他们的吞噬能力和作战的能力都提高。再有就是这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 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缺氧状况，把二氧化碳带出去。又是这个灵芝多糖啊，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得到修复，毛细血管瓣膜开放，特别是呢，这个瓣膜开放以后，血液灌注量增多，最后的物质交换和毒性物质的交换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保证。所以这个灵芝多糖呢，又是高分子的，又是水溶性的，因此非常好吸收。那在我们用了以后，双向调节免疫功能，来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那还有灵芝酸，灵芝酸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平衡性。灵芝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对某一个病某一个症状，而是通过了它的有效成分，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和内分泌三大系统所管辖下的内脏或者是细胞组织，它让它能够协调工作，生理功能能够得到发挥，这样呢就使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而使着不管是内因和外因而引起的疾病就减少，它可以这个很好的预防它，或者让它减轻，这样呢就使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平衡和稳定，而使我们得到健康。另外这个灵芝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代谢的平衡，促进核酸和蛋白的合成，不管是骨髓也好，不管是这个肝脏也好，核酸和蛋白质的代谢能够很好的完成，促进身体的蛋白质的合成。一个它可以抗衰老抗疾病，再有一个它可以修复我们身体里任何组织器官细胞受到损伤以后的那个状态，把它得到很好的修复。当然这个灵芝这些主要含量的物质，再加上它很多的甾醇类的东西，生物碱类的东西，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些东西，所以它能够提高免疫，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这个循环，让我们体质发生根本的改变，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塔叶年轻人飞升局院，情却波波折折，一生难了。 顾晓东、杜月笙、梅兰芳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感情纠葛？ 一个是旦角之王，一个是昆生之王，美梦一度心心相印，为何美梦却终难再续？ 这则消息突然闹得北平满城风雨，顾晓东和梅兰芳离婚了。 梨园名角最终情归青帮老大，孟小冬究竟为何选择了杜月笙？档案：一代名伶孟小冬的粉墨人生即将揭秘，敬请期待。 对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梅孟二人的分离，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普遍认为直接原因就是吊唁受辱。怎么回事呢？1930年的8月，当时梅兰芳的大伯母去世，这张照片拍摄于葬礼的当天，当时获悉此事，孟小冬立即剪了短发，戴上白花，准备为老人披麻戴孝。可谁成想，火急火燎地奔到了梅宅，却被梅家人挡在了门外。